知道，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天真全都可以倒掉，还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知道眼泪知道。 温岚可以有这么一首特别彰显 R&B 曲风的代表作，真的是要谢谢周杰伦和方文山，因为我相信不只是我，可能很多人喜欢上温岚的歌，喜欢听温岚的歌，也都是因为当年听到了这首《眼泪知道》，而变成了说哦，温岚，我知道她的歌。听到旋律，听到的歌，依然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全新一周的开始，周一的下午好，我是戴毅，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一下午的直播。这样的一个全新开始的一周，北京已经进入到了深秋的模样。 起唱， 和你一起唱。在周一下午的直播，我们听到是伍家辉的听听，很多歌呢，是因为爱听，然后才会开口的去唱，然后众口流传才会成为经典。当然唱歌本身呢，也是我们情绪的一个出口，它可以让我们在很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找到了一个释放的点，释放的出口。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唱唱歌会有一种调节情绪的一种很神奇的魔力。下午这一个小时，在工作日的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也就是周一到周五，北京乐广播 FM974都是和你一起唱的直播时间。接下来有请周杰伦大笨钟。 你说我比大笨钟还笨，要怎么比？吵着我的安静中至少还有声音，要我离开我早就打包好行李，喝完这杯咖啡我就走答应你。我怎么还没叫我还你 DVD， 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就出大意你。我怎么还没叫我还你 DVD， 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坐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耍什么嘴硬，耍什么嘴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你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 大笨钟。在听歌和跟唱的过程当中，也欢迎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平台，可以跟戴毅互动和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温岚的眼泪之道，其实关于那首歌呢还有一个小插曲。温岚除了要谢谢周杰伦，谢谢方文山，还要多感谢一个人，要谢谢安迪刘德华。谢他做什么呢？要谢他当初没有选择收下眼泪之道那首歌，要不然也轮不到温岚来演唱了哈。周杰伦给很多人写歌都被采用了，但唯独给刘德华写的《眼泪之道》遭到了拒绝。那据说当时呢，这首歌是通过吴宗宪想要交给刘德华，希望他去演唱的，但是刘德华想都没有想就拒绝了演唱这首歌，并且呢对吴宗宪说：“眼泪之道，眼泪能够知道什么呢？”也不知道这话是不是谣传哈。吴宗宪回到了公司之后，把这句话转告给了周杰伦，还捎带着狠狠地数落了周董几句。所以那这笔账呢，周董 当时的小周肯定是记住了，并且暗自下决心，你们给我等着哈，以后别找我来写歌。不过我们来琢磨一下哈，让刘德华来演唱《眼泪之道》，好像的确没有 Landy 温岚演唱更合适。毕竟女孩子落泪是惹人心疼，惹人喜爱，惹人疼惜；男人落泪就留给男人哭吧，不是罪。下午一个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周一好，我是戴毅。这首歌交给 Dala， Love Blues。 I've been waiting for a guy like you. You've been waiting to be my guy too. I'll go to Paris, see the lovers in the park. Try California, walk the beaches in the dark. I'll see the world in my Levi blues. But I'll always come back. I'll always come back. 新一周打开了微信平台看了一下，所以忘记了摁开了话筒，看到了这个时候留言来报道的这位叫川子905的朋友，我想你应该是一位新鲜的面孔。他说准备去接女朋友下班的路上，心情很激动很兴奋，第一次以男朋友的身份去接她下班，希望通过广播收到祝福，也顺带着给你点鼓励。好吧，第一次成为别人女朋友的心情我得回忆一下。 轻轻挥霍，自由自在快乐，让你随你守候你只有我，含情脉脉，一个害羞的我，宠你赖你在乎你都是我，我还会送你回家，我还会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 知道我轻易相信他潇洒又寂寞，好好爱我，不小心的错过只会换来一辈子的漂泊，就让我送你回家，就让我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哦哦，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 听见了吗，川子？不只是我，包括周华健也对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让我送你回家， 要一辈子送他回家。应该能够听得出来，我是刚刚为你找到这首歌《送你回家》。那我相信你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在去女朋友的公司的路上，可能还没有到。希望刚才这首歌曲能够带给你一些鼓励，一些更好的心情。哎，手里面有没有准备一些什么样的礼物？因为从平常朋友的关系或者熟知的一个普通朋友的关系，变身成为现在真正是男女朋友关系，可能不一样啊。最好不要空手去哈。哪怕路过什么711买一个他喜欢吃的小东西都可以，最起码嘴要甜，心要甜。 Long ago and far away, you took me to a place I can't forget. You're my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I guess you just don't realize it yet. I've been cooped up in a tower.Take me to the place where we used to go. Yeah, you know, Romeo, you were so oh oh. Take me to the place where the stars come out. Just you and me, 'cause what it's all about. 了川子的信息，帮川子办完了这个他委托的事情，我才注意到了一些老听友留言。欢迎一下 Memory Mount CC 遇见丽江晴天静，还有橙子，最好时光在路上。谢谢老朋友在周一下午的光临。还有不聊天的老雷，我应该刚刚把古乐留下就好了哈。你的留言是古典也流行，现在是和你一起唱。下午好。其实我发现大家很喜欢，有的时候听到广播里边的 DJ 也好，主持人也好，念出你们的留言，这可能就是直播的魅力哈。谢谢大家在周一下午陪伴着我，我们也在电波当中陪伴着更多听广播的人。猫 CC 说新的一周好，今天声音状态还不错，秋天还有最后两天，刚才我说深秋是吧，他说周三就立冬了，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跟着和你一起唱走过了2018的四季。谢谢你 看着你睡了然后笑了不知错了什么样美梦了，看你翻过身，呢喃一声，像是是我我这么样唱。 我还有两个亿， 你们都怎么了？ 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游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受地面高气压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不错，适合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提到意大利这个国度，总少不了它的美食与风靡世界的歌剧。11月2号上演的《罗西尼之夜》便把两者完美结合。一场名为作曲家美食大师焦阿基诺罗西尼的讲座过后，品味罗西尼小型美食品尝会飘香而至。随后由意大利大使馆与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罗西尼歌剧盛典咏叹调与重唱选段音乐会正式开始。为纪念意大利音乐家焦阿基诺罗西尼逝世150周年，正在紧张排练大剧院版莫扎特歌剧《唐璜》的歌唱家弗兰西斯卡多托、胡安·弗朗西斯科·加特利、卡尔洛·莱波雷、玛丽娜·蒙索等人专门抽身前来。伴着一架钢琴，他们用精湛的技法和美妙的歌喉演唱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灰姑娘、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等罗西尼经典歌剧中的12个咏叹调及重唱片段。每当绕口令一般急促又交织着大量高难花腔的罗西尼式旋律结束，全场都会响起热烈的掌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生活是一根线， 江这样的编曲，而这样一首歌整个给我们的感受已经是让我们先于记忆感受到了这首歌的年代感哈。生活啊，还是很有生活印记，很经典的一首老歌的。1989年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片尾曲，也是剧中的主题歌《苦乐年华》，当年是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也是歌手范琳琳，超级经典的一首代表作。11月5号周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老歌》开场的下半时段，我感觉一下子把时间节点从现在的2018年，往回拉回去了30-40年的效果。但是马上这一秒钟的时候，音乐响起，旋律响起，你又回到了当下，回到了2018年的深秋的北京。 在等一千秒钟，我睡在散步，仍够等过头。玻璃窗太灰蒙，就算在多么清的天气中，和谁在爱中仍然难过。谁带路？沿途在这么我看我的多么感动，并未令你哭，或者恋爱漂亮，或触摸半面上，但用眼嘅伤无法忍让。慢慢踏在我的色盲途中，尽力辨认你方向。即使恋爱漂亮，或推测半面上，但用眼嘅伤。在困着灰色街道，步步染红，你怎么可能带路？从来便这么我看我的多么感动，并未令你哭，或者恋爱漂亮，或触摸半面上，但用眼日上无法一样。慢慢踏在我的色盲途中，尽力辨认你方向，即使恋爱漂亮。推测过面上，但用眼日上无法一样，还是未相信事情真相，想身边的你看到似雪的晚上，像日的月亮。而谁为我哭？天生这样盲目。 我们听到是王菲的《色盲》，也是一首老歌了。在周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就在 FM974 北京乐广播。Memory 在今天的微信平台上面留言说，每到深秋这个时候，特别喜欢走到户外去，然后喜欢用脚踩着那些落下来的片片的凋落的树叶。但是我看到今天你发来的照片，旁边还是有很鲜活的绿色，这可能就是生命。生命带给我们的一种领悟和反差。在你脚下有逝去的，也有正在鲜活着的。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还

柜不算太宽，藏着你的天堂，依然欢迎我分享，我们的爱很像勾引男人的手上，就又继续 这个时候比我更需要安慰这首彩虹。微信平台上面的裘总的异想的世界，他会在办公室里面闭眼在听这首彩虹，深吸一口气，忙碌糟糕的心情缓和了不少，也希望月底的年假如约而至，也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休假。那至于甲方的一些烂要求，先暂时的抛到脑后去吧哈。这年头做乙方确实很不容易。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希望有些歌真的可以缓解到你的心情，哪怕说手边没有歌词，没有办法，真的可以让你疏解心情的，好好的开口跟着唱，但能够跟着哼一哼这样的旋律，让你心情轻快起来，我就很开心。 我相信爱吗？快乐吗？但快乐够吗？太热了，太闷了，在酝酿刮风吧，低压中你感觉到